身还有什么人醒着数伤痕，夜已深人未倦，欢迎你锁定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在腊月28的22:05:28与你相见。其实每次听之前那个片花的时候，我觉得年味越来越浓啊。现在已经有三波人，第一波人已经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里，与亲人团聚，在父母面前撒娇也好，被宠爱也好，孝顺的帮他们干活也好，第一个群体。第二个群体是什么群体呢？是还在路上的朋友，也许在火车上，也许在飞机里。第三种就是还在工作的，像我和所有的媒体工作者一样，所有还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其实这三类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梦想吧，有梦想支撑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很早之前就想跟各位来说一说，那今天说一说也是正是时候。最初的梦想这个话题还真是离很多人遥远了吧，至少70后60后80后有些遥远了，因为80 70 60会越来越变得安稳。其实好多人会说，一个人变得安稳了之后，那个梦想的翅膀就渐渐合拢了，以前都是张开的，随风起飞，那个感觉真的是 amazing， 非常非常的新鲜。我今天就想跟你聊聊最初的梦想，我们就从最初的那个梦想开始聊起。如果你还记得，如果你想跟我聊天，希望你畅所欲言，把你的梦想说出来，未必有一天就可以实现，一定会的。几种联络方式，请允许我再说一遍。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扫二维码可以点击视频看我的直播。第二种看直播的方式是关注花椒啊，你可以下载 APP 花椒之后搜索活力982，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第三种方式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在这里每天有很多的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第四种方式到新浪微博，也可以在那里跟我互动，搜索周大准，周大福的周大，准确的准，是不是很好记？关于最初的梦想，很多的朋友会一下子想到一首歌曲，那就是范玮琪的歌曲。那首歌其实是翻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中岛美雪的骑在银龙的背上的一个翻唱，其实非常的好听和动听。我不会在今天第一首就放这首歌，希望大家趁着夜色很深，我刚刚在进直播间之前呢，我有一个习惯，我都会走出电台看看热闹的长安街。平常长安街这个时候车水还是非常的马龙哈，这个词不能分开说，这是我这样表达，车水马龙，那个噪音，城市的噪音会很大。我今天出去之后，长安街变得更加的漂亮，挂满了灯笼，那个底噪也变得小了，少了，车也少了，人也变得少了，显得很透亮。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当中，我们要进入第一个竞演歌手的现场，也帮大家勾勒一下今晚我们聊天的情绪。最初的梦想，我要听听你的话。这个歌曲还是蛮有中速以及轻快的感觉，许志安先生带来的《上弦月》。我们可以看看天空，那轮明月挂在天上的时候，你是不是微笑在看它？如果你在微笑，就是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 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当它慢慢地缺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不同的版本，很多人唱过这首歌曲啊。然后在夜晚听这首歌的时候格外有感觉，虽然是一个快进入深夜的状况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上弦月，就有一种浓浓的微笑的思念之情浮现在脑海当中。 给你的心有飘没有贴，一分分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原来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 刚刚收到了我的好朋友白小扣小白在开车时发来的，他用微信录的刚刚我的说话，非常美妙的感觉，让这个团圆团聚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和深刻。马上就要过年了哈，每个人都在往家的那盏灯奔，非常的幸福，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也许他听见你的心愿。 这首歌来自许占先生《上弦月》，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在反复一个镜头，就是关于梦想的镜头。那个舞台比这个现在要大，我说句心里话，那个舞台是非常非常让我向往很久的一个舞台。嗯，我可以唱歌给大家听，我可以表演话剧给大家听，把我所有想在舞台上分享的情感在瞬间迸发给你们。现在这个浓缩的舞台当中，我得到了非常多人的赏识和关注，还有被肯定的感觉，这感觉非常的好。关于梦想人人都会有，因为我今天手写了很多关于梦想的事情。我今天在写字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些电视剧的场景和电影里的场景啊，就比如说你写了一团字之后， 觉得哇，这个字写的不好，或者说这段话你实现不了，就把它揉得很烂，扔到了那个纸篓里。我今天就这样写了一次，你看，就是这个，是不是你揉烂了这张纸？如果你在看视频，可以看得到，梦想正是因为不能触手可及，才让人为之疯狂。所有实现梦想的人都是相当努力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显得格格不入，不，就是你不会经常看到他，他在默默的努力。我们能见到的、看到的所有你眼睛可以触及到的媒体的、体育的、各个行业的闪光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努力且有天赋的。我们经常会在微博当中、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比你优秀、比你有天赋的人还在努力的工作学习时，你会觉得有时候上天是公平的，所有的机会、所有的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有些朋友在想，我的最初的梦想其实没有这么宏大宏伟。其实我在进直播间之前，我跟我们的导播还有我们的恒恒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的梦想惊人的相似，最初的梦想哦，你们猜是什么？篮球运动员。有一位喜欢姚明，有一位喜欢艾弗森。你看看，我们最初的梦想都很简单。那其实如果要这么聊的话，我们回到很小的时候，我们最初的梦想不单单是，也许是一个科学家、数学家、昆虫学家、各种家、音乐家、钢琴家 and solo， 很多很多的梦想。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你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这个梦想会逐渐的定位，那个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你知道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也写了很多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点到这句话，点这个吧。啊哈，这句话叫做，一个人如果已经把自己完全投入权力和仇恨当中，你怎么能期望他还有梦呢？所以说，你不要天天带着官司，天天带着心计去生活。一个实现梦想的人，他首先一点是什么呢？他是纯真的，他是真实的，他是 pure， pure， 非常非常真实的人。哦，这个 pure 发音真的是 pure 好了，你们自己发音，不管英式美式啊，一定要活得真实，不能虚伪和虚假。其实我们会看很多的京剧的表演，有各种的角色啊，丑角生旦净末丑嘛，花旦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对吗？但是周华健先生接下来要登场的这首歌曲却唱尽了花旦背后的喜怒哀乐、人间冷暖。你最初的梦想如果记得的话，记得来这里找我，跟我聊一聊。其实刚刚我在看这些图片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的这个大屏幕的小图片非常小，因为我手写，我也不太清楚真的是能够随时点到我要说的那张图片。其实这样很即兴随机的感觉很棒，我点到哪一张我就说哪一张我想表达的情绪， bingo。 接下来有请周华健先生，我看是不是周华健先生，真的没错，周华健花旦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花旦。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周华健先生的花旦送给你。 妹妹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那记忆里可得到几分？花花无太多缤纷，走着走着岁月无痕，浮浮沉沉，爱恨回荡歌声，惹得你忘了现实的真。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也许笑眼泪光看到那个人，也许动了我的情，乱了你的心，默认回首是谁的人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幻化了乾坤，迎来了掌声，歌声悠悠流过梦一样人生。 见 过周华健先生本人充满了阳光的气质啊，而且他的嗓子永远都是如此的有男人的磁性和说服力的感觉，而且性格超级好。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音乐当中游刃有余表达他要表达的情绪。音乐其实就是我们的前辈说过的话，说出你心中的故事，很简单的事又很难表达。 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那情谊你可达到几分？花花舞台多缤纷，走着走着岁月无痕，浮浮沉沉，爱恨会当歌声，惹得你忘了现实的真。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也许笑眼泪光喷到那个人，也许动了我的情，乱了你的心，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也许透露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幻化了乾坤，引来了掌声，歌声又有没有过梦一样人生。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也许笑眼泪光看到那个人，也许动了我的情，乱了你的心，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也许透露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尝落你的泪，敞开你的笑，为你歌唱就是我要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了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来自于爱因斯坦说的话，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先生，名字叫做《花旦》。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欢迎光临十点大陆机。刚刚看到花椒的朋友叫做董，他是一个学生，他说这是一个让他安静的地方，真的是很好的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肯定啊、哦！希望大家来到这边都把自己当朋友，把当自己人，我们来这里互相的聊聊天，分享生活的喜悦，和你可以让你有一点点悲伤走不过去的时候，我们来一起互相倾诉。其实最初的梦想，像这位叫董的朋友，他说希望毕业能有工作，你看是多么真实的一个梦想。在这个城市，在你拼搏的地方，有一个工作犒赏你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的体现，而且是你能发挥特长的工作。我希望你好好的珍惜学习的这段时光，在学生时代，好好的努力去掌握你专业境内该掌握的技能，而且要努力培养自己的情商，然后在待人接物方面要成熟懂事。希望你毕业之后，不是希望，你毕业之后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为你默默的祝福。还有朋友的梦想很大呀，我们的 Song Jojo 太阳悄悄的说，嘿嘿，他要做自己的品牌。我一下想到的三个字，主理人，对不对？现在都是主理人，某品牌的主理人，珠宝设计师啊，等等这些的。他说现在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的梦想。点赞，主理人 需要强烈的自信，然后优质的审美能力以及良好的语言表达功底。希望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团队和 team， 能让你的主理品牌和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尽快到来。一定要给十点大陆机准备一个特殊的东西啊！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听众的点播，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心就纯真的不行不行了。是吧，也许王力宏就是这种感觉。第一个清晨， 光透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藏在胸口一块，吻你脸颊，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嘿哦，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 每一个女子最大的梦想，找到一个能宠爱她的人。不管在你出水芙蓉清汤寡水的时候，还是在你浓妆艳抹的时候，她都会对你夸赞，爱你整个人，全心全意的为你付出，那你也会幸福的给她回报。第一个清晨你看到的那张面庞，是你最最钟爱的，是很幸福的感觉哦。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

红楼梦你看过吗？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应该懂我的话，你没有读过的话，建议你去读一读曹雪芹的作品。里的林黛玉和史湘云同样因为家人早逝而寄人篱下，结局却大相径庭。黛玉呢，哎呀，处处敏感，稍有不如意就以泪洗面，终究落下个多愁多病的这样一个感觉。而湘云恰恰相反，为人和气，不在小事上细究，结局虽无美满的姻缘，但也未免有大难。其实回顾到我们现实生活，当然我们从书中出来，我们都曾经，是不是有曾经扮演过林黛玉的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却偏偏认为是大事儿，是失败，由此心生怨气，自怨自艾。因为你未曾积极的应对，就感叹事与愿违，稍有波折挫折就颇感不幸，没见过大风大浪就要收网归港，是不是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就是我们说一句简单通俗的话，就是畏手畏脚，缩头缩尾。其实我告诉你，一团糟的不是我们生活的本身，而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越逃避越不顺心，既然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如果你能避开，是否就会称之为一帆风顺呢？但是真正选择逃避的时候，下一个麻烦也必定迎面而来，杀着你个措手不及。再举个例子，拿破仑战败滑铁卢之后退回巴黎，大臣们都劝其发动全民的战争，而拿破仑选择了退缩，寄希望于流亡伦敦。最后拿破仑落得被英国人直接送到了圣赫勒拿岛，病死他乡。面对逆境啊，越是蜷缩在逃避的圈子里，就注定越走越窄。逃避困难，恐惧承担后果，恰恰是悲剧循环的根源。你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你的不顺，是不是你畏手畏脚逃避了这个困难，而没有去想怎么去面对它、解决它，然后它不会再来找你。没有谁的生活一帆风顺，你想想谁的生活会一直一帆风顺呢？真正的顺心不过是超越生活痛苦层面的积极心态。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你想一想是不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你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改变不了大环境，你就要拥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大环境一定会给你一个良好的反馈，对不对？张幼仪，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去百度搜索一下他。张幼仪去德国之前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受伤害，怯懦胆小，去德国之后是一路不顺，瞬间跌落谷底。也是这个时候他忽然明白，人生任何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羞怯的少女摇身一变成为铿锵的玫瑰，苦尽甘来。越是平和温润的人，越是历经过种种磨难。我相信这句话，你看到他永远微笑示人，永远谈吐那么的有分寸，拿捏的自如，你觉得很尊重他。他一定经历了人生当中非常多的苦难，他才能了解甘甜的美妙。命运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左右不了，我们只能学着善待，迎面而上，不畏惧，不逃避，更不要浪费时间去抱怨命运对我不公，我为什么就这么倒霉？因为你没有做好。林清玄曾经问诗人周梦蝶，哎，你吃饭为什么那么慢呢？周梦蝶回答说，如果我不这样吃的话，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一粒米与下一粒米的滋味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你仔细想想所遇到的事，就像我们吃在口里的米粒，下酒的小菜一样，不过都是一份生活的味道而已。我们人生的长路，顺心与否啊，取决于面对困难的态度。你选择逃避或者抱怨，都是对困难的不公平。所以我希望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善待每一次困难，因为所有的不顺都是多年后的下酒菜，也是你变强大的资本。常言道，境由心生，顺境啊，逆境啊，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而在于内心的态度。心顺了，哎，你会发现事情也自然而然就顺了。池莉曾经说过，这是一个作家，他说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过度害怕他人， 不再总是更多的感知生存的可憎。希望各位生活顺心，不在于事事皆尽如人意，而在于能捋铺捋起。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纸飞机，我在我的办公室放这首歌的时候，好多同事说，哎呀，这首歌真的是久违了，每次听都有那种温润的微笑挂在面颊上，孩子纯真的笑声，还有生活美妙的阳光，真好。纸飞机， 孩子们玩耍，双脚卷翅上，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于周杰伦先生，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记，北京粤语录。十点大陆记，北京粤语录。刚刚这首歌曲还真的是啊，红的不行的歌曲，彩虹。很多人是不是不由自主会跟着一起唱？有没有那种感觉？一旋律一响起的时候，真的是好听哦！每一句旋律都没有掉下来，永远在一个高水准的世界上。这就是周杰伦那些年带给我们的感动。那么多年过去了，好多的朋友的青春都是陪着周杰伦的音乐长大的。最初的梦想有很多，男生女生不同，生活环境你的梦想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对梦想的祈求渴望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么的努力，那么的纯真，想要拥有你想拥有的梦想。说说我自己了，我拥有的梦想，我现在拥有的是什么？我拥有的是一群相当不错的朋友，他们在各行各业，因为到了三十几岁的年纪，都做到了非常不错的位置，也有不错的家庭生活，而且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事业规划都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象，我觉得非常好。第二个，我也学会了怎么去更好的待人接物。还有，我告诉你，人生真的很短，要交有趣味的人。如果你觉得他的三观跟你真的是不合了 ，OK， 话多一句都嫌多，不要跟他浪费时间。跟自己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会提高你的生活品味和质量。千万不要跟那些跟你不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说多一句都是浪费生命，你懂吗？其实我想说的更狠一点，但是不行，我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要保持我的分寸感。找有乐趣的人，有趣的人跟你生活和做朋友吧，这一点很重要。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实现你的梦想。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有合唱的感觉，但是它不是那个女生唱的，而是另外一位男生翻唱他的歌曲，它确实也很好听。夜已经很深了，天黑黑的时候，如果我们听到了亲人的叮咛、叮嘱声、雨声、大自然的声音、你的心跳声，甚至是空气中灰尘落到地板上的声音，那是一种美妙神奇的感觉。胡彦斌，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Tio Bello Ti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T.O.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世界，人儿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我时常怀念家乡的那条小径，小巷里非常的热闹，都是熟悉的街坊，每次放学的时候一家挨一家的厨房，下学的时候开始做饭，从那个烟囱里传出了炊烟的味道以及各家的饭香，就会觉得哇，这一天晚上要开始了，浓浓的家味道。 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人儿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忽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一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还有一分钟四十五秒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谢谢范玮琪带来最后一首歌《最初的梦想》，会让我们永远进入到那个努力争上游的阶段人生当中。很多朋友说，哎呀，每天晚上你跟着我们一起聊天，你是不是看人生看得特透啊，你累不累啊？其实我就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欢迎你明天最后一天在接线收听十点大陆机，明天的主题真的是超级煽情，如果你期待的话来听听看。我是周准，明晚十点大陆机再见喽，祝你晚安，亲爱的。 微笑的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